在树林在花中在枕头上面，甚至千山兰花开在我心间，勾丝玉柔若金白如玉手生根，半双眼睛

是谁和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和谁说 未来某天会

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像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，黄